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35年，演播孙杨。 通过我们日耳曼人大学生联谊会，我父亲也是他的老会员，我在结束了医科学业之后，才有可能在同样也是老日耳曼人的布吕辛博士那里实习，也就是说，我在劳工营的医务所给他当助手。这些劳工营是为了修筑从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到达姆斯塔特的国家高速公路，在空地上建起来的。那里极其简陋，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因为在筑路工人当中，特别是那些铲土大军中间，引人注目的存在许多坏分子，他们不合群的行为举止经常导致矛盾冲突，吵吵嚷嚷和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儿。所以我们的病人不仅仅是在修路的时候出事故的工人，而且还有一些在打架斗殴当中受伤的声名狼藉的暴徒。布吕辛博士处理刺伤从来不问原因，我最多就是听见他总是说同一句话：我的先生们，在大厅里打架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守规矩的，而且一般都心怀感激，因为元首的这项伟大决策为成千上万的年轻男人带来了工作和工资。他在33年5月1日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贯穿整个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对于年纪稍大的人来说，持续数年的失业也就此结束了。虽然这种不同寻常的重活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过去的时间里，恶劣单调的饮食大概是身体不支的原因吧。布吕辛博士和我在高速公路飞速向前延伸的过程中，被迫面对一种迄今不为所知，因此也没有做过研究的劳动伤残现象。他习惯把它叫做铲土病。布吕辛博士虽然是一位保守的开业医生，但没有幽默感，他有时也叫它为铲土损伤。总是相同的情况，涉及到的工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上了一定的年纪的，当身体负重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肩胛骨之间的那种上面提到过的损伤，尤其是在持续不断的用铲子移动大量土块的时候，紧接着是剧烈的疼痛迫使人们停止工作。布吕辛博士在 X 线照片上面 为这种由他给予合适名称的疾病找到了证据。脖颈和胸腔交界处的脊椎骨棘突出现撕裂，通常这种撕裂都是出现在第一胸椎棘和第七颈椎棘。实际上应该立刻宣布这些人失去工作能力，并且让他们出院。但是平时似乎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布吕辛博士一直推迟让他们出院，以至于临时搭起来的木板病房总是一直超员。他把这种施工指挥部规定的速度说成是不负责任的，在我面前甚至说成是杀人害命的。他简直就是在收集病人，不管是为了研究铲土病的过程，还是为了使人注意到这些不良状况。因为并不缺少免费的劳动力，所以国家高速公路的第一期工程终于按期完成了。5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开通典礼，元首以及一些地位很高的党内同志亲自到场，参加的还有4000多名筑路工人。可惜的是天气很糟，又是下雨又是下冰雹，太阳只是偶尔露了一下脸。尽管如此，元首仍然驱车开过了建成的整个路段。他站在敞篷的梅赛德斯轿车上，向10几万看热闹的人一会儿伸直右手致礼，一会儿挥动右手示意，万众欢腾。巴登威尔进行曲一直响个不停。从公路总监托特博士到那些铲土大军，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伟大的时刻。在元首简洁地对拳头和额头的工作者表示感谢的讲话之后，基工路德维希·德罗斯勒代表全体筑路的参加者向这位尊贵的客人表示欢迎。他主要说了下面这段朴实无华的话：元首，您通过建设高速公路，开始了一项在几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生命力，并且显示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的事业。后来，天气逐渐好转，这一路段向一队彩车开放。为了让看热闹的人高兴，参加的有轰轰隆隆、嘎哒嘎哒的老掉牙的、式样也很陈旧的老式车辆。布吕辛博士也开着他的那辆足足已经有10年的老式奥佩尔双座轿车，他过去可能是漆成绿色的，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傍晚的时候查看那些简陋的木板病房。然而我却获准按照他的说法去参加那种千篇一律的胡说八道。可惜他没有获准在任何专业刊物上发表他的那篇关于所谓铲土病的医学报告。据说甚至就连我们联谊会的小报《日耳曼人》也拒绝刊登，但是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1936年，演播张鹏。 从来就不缺少使人产生希望的人。在我们埃斯特威根集中营，这里由于那首在副歌中重复铁锹的《沼泽战士之歌》小有名气。从36年初夏开始，就有人私下传说，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将有一次大赦， 从而结束我们作为害人虫和挖泥炭工在埃姆斯兰德的穷苦生活。这个谣传依赖的是虔诚的猜测，希特勒也一定会考虑到国外的反应。威慑恫吓的恐怖时代已经过去，另外挖泥炭这种原始德国人的工作也应该保留给那些自愿的青年义务劳动军的人。后来50名犯人全是熟练的工匠，被派往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我们要在那里，在驻扎在当地的骷髅头部队的党卫军士兵的监视下，建造一个大型集中营。在这片围上铁丝网的约莫30公顷的地方，暂时计划关押2500名犯人。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集中营。我作为绘图员，也是这些被派遣的挖泥炭工中的一员。因为这些简陋木板房的预制部件都是由柏林的一家公司提供，所以我们和外界有了一些接触。而这在平时是严格禁止的，我们也就多少了解了一些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已经在首都开始的闹哄哄的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挤满了选帝侯大街、弗里德里希大街、亚历山大广场和波斯坦广场，但是没有透露进来更多的消息。直到在已经盖好的同时，也是作为施工指挥部的司令部木板房的警卫室里安装了一台收音机，他每天从早到晚播送开幕式的情况，接着也报道了最初的几项比赛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偶尔享受到这个玩意儿的好处。因为我们必须相当频繁地单独或者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施工指挥部，所以我们对奥运会的进展总是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最新情况。在宣布最初几项比赛的决赛结果时，收音机调到了最高音量，甚至在集合点名的广场和附近的工地也都能够听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这场恩赐奖牌的好事儿。除此之外，我们还同时听见了哪些人坐在贵宾席上。嚯，全是国际知名人士，其中有瑞典王位继承人古斯塔夫阿道夫、意大利王子乌姆贝尔托、一位姓范西格特的英国副部长，还有一大堆的外交官。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来自瑞士的，因此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希望在柏林旁边的这座正在形成的大型集中营将不会不引起这一批到场的外国人士的注意。但是世界丝毫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世界的体育青年自己就忙得不可开交了，我们的命运也没有触动任何人，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如果撇开警卫室的那台收音机，集中营里的生活就和平时一样，因为这台军灰色的显然是从军方借来的收音机传播的消息，全是来自一种发生在铁丝网外面的现实。8月1日，德国就在铅球和链球比赛中获胜。当收音机里报道获得第二块金牌，旁边一间房间里的不再执勤的骷髅头士兵立刻高声欢呼的时候，我正和弗里特约夫·图辛斯基在施工指挥部里修改设计图纸。它是一个绿色倒三角，这是我们按照犯人身上的标记对刑事犯的称呼。图辛斯基以为可以一块儿欢呼，这时却看见了正在欢呼的施工负责人冲锋队大队长埃塞尔的目光，虽然严厉，但也很合适。大声的一起欢呼，对我来说肯定会带来受到严厉惩罚的后果。因为作为身上有一个红色倒三角标记的政治犯，他们对我要比对这个绿色的犯人更加严格。图辛斯基必须完成50个下蹲的动作， 而我则被赶到外面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听候发落。幸亏有极为严格的纪律，然而我在内心里则在为德国的这一项和下面几项胜利感到高兴。几年以前，我还是马格德堡的斯巴达克俱乐部正式的中长跑运动员，在3000米项目上甚至还很有成就。尽管禁止一起欢呼，埃塞尔明确表示，我们不配对德国的胜利公开表示喜悦，但是在奥运会比赛的过程中，也几乎无法避免出现犯人和看守在几分钟里自发的亲近现象。比如当莱比锡的大学生鲁茨隆格在跳远项目上和美国人杰西·欧文斯展开一场紧张的决赛时，这个黑人已经是100米的冠军，在不久以后的比赛中又获得了200米的金牌。最后欧文斯以8米06获得了这场决赛的胜利，并且创造了奥运会纪录。8米13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本人保持的。所有站在收音机旁边的人也为隆格的银牌欢呼。两名党卫军小队长，他们被认为是嗜血成性的家伙，一个绿色倒三角标记的牢头，他一贯鄙视我们这些政治犯，利用任何机会找茬刁难。还有我这个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我经历了这一切和更多的苦难，侥幸活了下来。如今用满口镶得很差的假牙咀嚼着这些模模糊糊的记忆。也可能正是希特勒据说屈尊俯就地同这位获得多项金牌的黑人握手，促成了这次短暂的敌友之间的友谊，接着又重新保持距离。冲锋队大队长埃塞尔向上级做了汇报，犯人和看守都受到了违纪惩罚，那台违反纪律的收音机也消失了，因此我们错过了奥运会后面的比赛。我只是道听途说的得知，我们的那些姑娘运气不好，在4x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在交接棒的时候把接力棒掉在了地上。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37年，演播刘杰。 我们课间休息，在校园里玩的游戏不以响铃为结束，而是在栗子树下和两层的被称作撒尿棚的厕所前面。从这次课间休息到下次课间休息一直进行着。我们玩打仗的游戏，紧靠着撒尿棚的体操房被称作是托雷多的城堡。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1年之前，但是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梦里，长枪党仍然在继续英勇地捍卫那座破房子。赤色分子的进攻总是徒劳无功，他们的失利也只能归结于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没有任何人愿意被列入赤色分子，我也不愿意。所有的学生都不怕死地把自己归到了弗朗格将军这一边。最后我们几个初中生只好通过抽签决定，我和其他几个初一生抽到了红色。当时并不可能猜到这次偶然事件对于以后的意义，未来的事情显然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就已经呈现出来了。这样就由我们来围攻撒尿棚。在进行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妥协的，因为负责监督的老师们要求保证让那些中立的和交战的学生小组至少可以在规定的停火期间撒尿。交战过程中的一个高潮是城堡的指挥官摩斯卡尔多上校和他的儿子路易斯之间的那次电话。赤色分子抓住了他的儿子， 如果这座要塞不准备投降，就威胁要把它枪毙。初三生赫尔莫特·库雷拉长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孔，声音也像天使。他扮演路易斯，我被迫装扮成了赤色民兵的代表卡巴罗，把电话听筒交给路易斯，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头响起了像吹号一样清亮的声音：“喂，爸爸。”接着是莫斯卡尔多上校说话了：“出了什么事，我的儿子？”“ 没出什么事，他们说如果城堡不投降，我就会被枪毙。”“ 哦，如果这是真的，我的儿子，那么就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吧，高呼西班牙万岁，像一个英雄那样去死吧。”“ 好，再见吧，父亲，最热情的吻你。” 这些都是天使般的赫尔穆特扮成路易斯大声说的。在这之后，一个高中生朝我高喊了一声“死亡万岁”，我这个赤色民兵的代表就必须在一棵正在开花的栗子树下枪毙这个勇敢的男孩。不，不，我不敢确定，是我还是另外一个人执行的这次处决呢？很有可能是我。接着战斗继续进行，在下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要塞的钟楼被炸毁，我们都是用声音模仿的，但是守军仍然不肯放弃。后来被叫做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在丹泽市朗弗尔区的卡拉蒂文理中学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则始终不变的以唯一的一次事件重复进行。最后当然是长枪党获得了胜利，围攻要塞的包围圈被从外部击溃，一大群低年级的学生表现过火的猛打猛冲，然后大家互相拥抱。莫斯卡尔多上校高呼那句已经出了名的口号：“欢迎解救他们的人。”这句口号的含义有一点类似于无可奉告的意思。接着我们这些赤色分子就被全部处决。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撒尿棚。在下一个上学的日子，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游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七年的暑假。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玩轰炸巴斯克人的城市格尔尼卡的游戏。德国的每周电影新闻已经在电影院放映正式影片之前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志愿军的这次行动。4月26日，这座城市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仍然可以听见那种为马达的轰鸣声配的音乐，但是能够看见的只是我们的那些海因科尔飞机和荣克斯飞机在飞行、俯冲和返回，看上去就好像他们是在训练。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重新排演的英雄事迹。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38年，演播黑丹。 同我们历史老师的麻烦，是从我们大家在电视里看见柏林的那堵墙突然敞开之后开始的。所有的人，其中也有我，住在潘科夫的奶奶，可以干脆就这样来到西边。参议教师赫斯勒先生肯定是好意，他不仅说到墙倒的事情，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孩子们，你们还知道11月9号在德国发生的其他事情吗？比如在51年之前。 因为所有的人只是略有了解，但却谁也不知道详细情况。他就给我们讲解了那个帝国水晶玻璃之夜。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德意志帝国的全国各地。那天夜里，许多犹太人的玻璃器皿被打碎了，其中特别多的是水晶玻璃花瓶。他们还用铺路的石块砸碎了所有老板是犹太人的商店的橱窗。许多贵重的东西也就这样被毫无意义地毁掉了。也许这是赫斯勒老师的一个失误，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许多节历史课上仍然对我们讲这件事儿，还给我们读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诸如烧毁了多少座犹太教堂，杀死了91个犹太人，全部是悲惨的故事。而这时在柏林，不对，是在德国各地，当然到处都是一片欢呼，因为全体德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联合起来了。但是他仍然只讲那些陈旧的关于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故事。的确，他用这些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搞得我们大家心烦意乱。不管怎样，在家长会上，他的这种对过去的着魔，这是大家的说法，受到了几乎所有在场家长的指责。我父亲其实很愿意讲从前的事儿，比如他总是讲他自己是在建墙之前从苏联占领区逃出来的，来到施瓦本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感到人地生疏，甚至他也跟赫斯勒先生讲了下面这番话。 当然一点也不反对让我的女儿了解冲锋队的乌合之众是怎么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也包括在我们艾斯林根这里，但是毕竟要在合适的时机，而不是恰恰选择在现在这个终于有一次机会高高兴兴全世界都向我们德国人表示祝贺的时候啊。 我们这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比如在以色列人的孤儿院威廉的保护发生了什么事儿。所有的学生当时必须到校园里去，所有的课本、祈祷书，甚至摩西五戒都被扔了出来，堆成一堆，全部焚烧。不得不目睹这一切的孩子们哭着，他们害怕自己也被一块烧掉。只有弗里茨·萨梅尔老师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而且用的是体操房里的健身棒。只有弗里茨·萨梅尔老师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而且用的是体操房里的健身棒。但是谢天谢地，在艾斯林根还有一些人设法帮助他们，比如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把几个孤儿带到了斯图加特。不管怎样，赫斯勒先生给我们讲的事情都还是比较让人激动的。我们班里的男孩们这一次甚至在课堂上也一起参与，也有土耳其的男孩，还有我的女朋友希林，她家是从伊朗来的。在开会的家长们面前，我们的历史老师巧妙地为自己做了辩护，我父亲也承认这一点，据说他是这样向家长们解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正确理解强的时代的结束。假如他不知道这种不公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最后又是什么导致了德国分裂。据说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点头表示赞同，但是赫斯勒先生此后不得不中断了继续在历史课上介绍帝国水晶玻璃之夜，只好以后再说吧，真是有些遗憾。毕竟我们现在对此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比如当孤儿院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几乎所有艾斯林根的人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或者干脆就连看也不看。因此几周以前，当一个叫亚希尔的库尔德同学应该和他的父亲一起被遣送回土耳其的时候，我们想出了给市长写一封抗议信的主意，所有的人都签了名，但是我们听从了赫斯勒先生的建议，没有在这信封里提到以色列人的孤儿院威廉保护里的那些犹太儿童的命运。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允许亚希尔留下来。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39年，演播刘军。 岛上住三天，主人向我们保证维斯特兰基奇附近肯定有空的旅馆房间，而且宽敞的门厅可以为我们聊天提供足够的空间，之后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此人也是一位从前的同行，后来在出版界做事，相当富有，所以能在吉尔特岛上买得起这样一栋芦苇屋顶的弗里斯兰风格的房子。我们的聚会是在2月，受到邀请的人来了超过一半， 甚至还有几个当时在广播电台或者其他地方作为主编说话算数的人物。打的赌也算是赢了，一家发行量很大的画报的老板真的来了，虽然姗姗来迟，而且也只待了很短一会儿。大多数从前的同行战后都在从属的编辑部找到了挣钱的位置，或者像我一样作为自由撰稿人到处转悠。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有一个既是污点同时也是质量证明的传奇，也就是曾经作为宣传机构的人员充当过战地记者。我在这里很想提醒一下，粗略的估计约有1000名我们的战友遇难身亡，不管是坐在 H-11 轰炸机里在英国上空采访，或者是在最前线当记者。现在聚会的愿望在我们这些幸存者中间越来越迫切，这样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承担了组织工作，约定只能有所保留地做一些报道，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不允许任何私人之间清算报酬，希望是一次完全正常的战友之间的聚会。可以与之比较的是那种战后最初几年的集会，从前的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个师或者那个师的成员，也有从前的集中营的犯人在这些集会上重逢。因为我作为毛头小伙子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也就是说从波兰战役时起，而且从来没有在宣传部里做过办公室的嫌疑，所以我享有某种威信。另外许多战友还能想起我在战争爆发之后写的最初几篇报道，写的是第二装甲师的第79工兵营在布楚拉战役期间的情况，他们冒着敌人的炮击架设桥梁，我们的坦克一直推进到了华沙城下，从一个普通步兵的角度叙述了轰炸机参加作战的场面。我基本上总是报道部队的情况，那些可怜的前线诸罗以及他们那种更确切地说是沉默无声的英勇精神。这个德国的步兵，他在波兰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每天行军的成绩，士兵短筒靴的散文，总是跟在奔驰的坦克后面，满身是泥，晒得黑乎乎的，但是始终情绪高昂。即使在短促的交战之后，一些熊熊燃烧的村庄让人看见战争的真实面目。我的并非无动于衷的目光也落在了那一对对看不见尽头的完全被打垮了的波兰俘虏的身上。是啊，我的报道里这种有时引人深思的基调大概是为了增加可信性，新闻审查机关也咔嚓一下剪掉了一些，例如我把我们的坦克先头部队在莫斯蒂维尔基与俄罗斯人的会合写得具有太多的战友情谊，另外我对那些上了年纪穿长袍的犹太人的描写也过于温柔，过于滑稽。几位从前的同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证明我报道波兰的文章与那些我在前一段时间为大家销量很大的画报写的东西，不管是写老挝、阿尔及利亚还是近东地区，在他们的鲜明生动、形象逼真方面毫无本质区别。在处理完住宿问题之后，我们不拘礼节地进入了同行式的交谈。唯独天公不为我们作美，在沙滩上漫步或者朝着小岛有浅滩的一侧散步都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虽然已经习惯应付任何气候，但是真正的面目仍然是一些更喜欢待在屋子里的人，围坐在开放式的壁炉周围，喝着我们的主人大量提供的格罗格酒和潘趣酒。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波兰战役，闪电战只用了18天。当波兰被攻克，只剩下一堆废墟之后，一位从前的同行，据说他是艺术品收藏家，而且生意也做得不错，换了另外一种慢腾腾的，而且声音越来越响的语调。他为我们读了他在一艘潜艇上写的报道的几个片段。这些报道后来结成集子，以《世界海洋里的猎人》的书名出版。一位海军元帅写了前言：5号炮准备完毕， 命中敌舰中部，再次装填鱼雷。这当然要比我们这些浑身是土在波兰的无边无际的田间小路上的步兵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40年，演播刘军。 我没有看见多少吉尔特岛上的东西，前面已经说了，天气充其量只能允许在沙滩上短时间的走一走，朝着李斯特方向或者朝着相反的方向赫尔努姆。我们这个由从前的同行组成的名声不好的协会，抽着烟喝着酒，围坐在壁炉四周，就像当年自从溃退下来之后脚走疼了那样，每一个人都在记忆里搜寻这一个曾经在法国成绩卓著，那一个则带着英雄事迹从纳尔维克和挪威的峡湾归来，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必须再把这些文章咀嚼一遍似的，他们曾经刊登在空军的刊物《雄鹰》或者《信号》上面，后者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份装帧豪华的画报，彩印时髦的版式在整个欧洲发行。有一个姓史密特的在《信号》的领导层决定办刊方针，战后他显然是改了一个姓，在施普林格的刊物《水晶玻璃》定调子。现在他自始至终在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娱乐，我们不得不听他关于白白断送的胜利的说教，是关于敦刻尔克的。整个英国的远征军团全都逃到了那里，将近30万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用船运走。这位从前姓史密特的，他最新的名字不允许透露，一直还气愤得要命。假如希特勒没有让克莱斯特的坦克军团在阿贝维尔停止前进，假如他允许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的坦克一直推进到海边，假如他下命令从侧面向沙滩发起进攻扎进口袋，那么英国人失去的就是整整一个军，而不只是他们的武器装备，战争也就完全有可能提前决定胜负。是啊，英国人恐怕几乎没有能力抵抗一次入侵，但是最高统帅白白地断送了这个胜利，他也许是认为必须爱惜英国，他相信谈判。是啊，假如我们的坦克当时……从前的史密特就这样悲叹抱怨了一通，然后把目光投向壁炉里的火焰，陷入了沉思。其他人讲的关于成功的前行运动和大胆的战术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有一位，他50年代在巴斯台吕贝出版社通过发行士兵小册子维持生计，现在又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报纸，也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彩虹新闻。他当年在雄鹰以空军作战的报道可是大大的出了风头， 这会儿他向我们解释 GU88 和 GU87 相比的优点，简称都是轰炸机。他用两只手转来转去，生动的形象地描述了俯冲投弹的经过，也就是说把整个飞机对准目标，再把飞机拉平投下炸弹，在连续性投弹时缩短按动开关的间隔，轰炸正在行驶的以蛇形移动避开炸弹的船只时，则采用侧面曲线进攻。他坐过荣克斯飞机，也坐过 H111 飞机，而且从驾驶舱的玻璃窗看见过伦敦和考文垂。他表演得相当客观，完全可以相信他只是偶然才在伦敦的空战中幸免于难的。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向我们演示了编队飞行的机群连续地投下炸弹，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还说了那个专门的词儿“彻底擦掉”，以至于盟军反击的那段时间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时吕贝克、科隆、汉堡、柏林在毁灭性轰炸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此之后，壁炉周围的情绪渐渐出现低落的趋势，这一圈人试图通过那种流行的新闻记者式的背后议论调剂调剂，谁又让哪一个主编丢了职位，谁的座位正在开始晃动，施普林格或者奥格斯坦因付谁多少钱，最后前来救援的是我们的艺术兼潜艇专家，他不是按照风格有声有色的大谈表现主义和他积攒的那些绘画珍品，就是突然发出隆隆叫声吓唬我们准备下潜。我们相信立刻就能听见深水炸弹的响声，还有一段距离，监听定向在60度，然后是调整潜望镜。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危险，右舷发现一艘驱逐舰。啊，真舒服，我们坐在干燥的地方，而外面的阵阵狂风则汇合成一曲与之相应的音乐。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